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PC， 早晨咯。 喂，近排咧，我经过元朗区啦，咁真系有喺元朗区嗰度消费啊！元朗都几多嘢食啊， 好多嘢玩，好多嘢食噶。 咁啊，好多点解无端喺呢个节目讲咧？就唔系想讲你平时如何服务市民啊咁样啊？我系想讲咧，喂，我哋成日上去嗰啲超市咧买嘢，翻到去内地啦，或者湾区嘅超市啊。喂，其实咧，依家元朗揼咗几间嗰啲铺头出嚟咧。是将嗰间超市咧 minimal 版啦，佢入边嗰啲货咧，全部都系卖紧嗰啲超市嗰啲嘢咯。 喂，其实唔系嘅， 咁变咗你唔需要上到去内地就已经可以买到嗰啲超市，即系嗰几种咩叫蟹膏面啊，咩通心粉啊，即系嗰几款被叫做 hot items 咁样。 系。不过其实咧，我自己觉得咧，元朗有好多好平价嘅嘢嘅，即系例如买汽水、买饮品咧，佢啲铺头系专系买啲嘢，系啦，可以批量咁样卖都得嘅，你中意个，价钱非常之 我自己去睇嘅时候啊，啲铺头都几多，同埋头先我特登抽个骨髓出嚟讲咧，就系、是、话喂，大家真系可以留下讲消费，因为有啲商人都好醒啊，即系如果你要搭程车翻去，讲真的你都如果翻到湾区都首先天气许可啦，有阵时你去到香港。呢段时间，譬如常常都会有唔同颜色嘅暴雨警告啦，因为天气譬如比方说上个礼拜都唔系好稳定， 广东好似水浸啊， 系啦，咁所以你话喂唔想走咁远咁样 OK 噶，咁你咪搭程西铁咁喺元朗 入嚟元朗观摩下先， 系啦，或者买下头先我讲嗰啲，喂你唔使翻内地咁样，或者 喂，但系落嚟元朗，我自己觉得咧。我就一路都有几样嘢呢係特别想推荐俾大家嘅。係啦，就係、是、呢老婆饼可能大家食得多。 係或者食又食到大啦。 係啦，但有啲品牌我自己觉得特别好食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 哦、 跟住润肠我觉得係 OK 喎，嗰间度可以留意一下。 睇嚟区议员先生都好落力着力咁去推销个区，咁啱嘅。咁啱嘅，因为每个区都有佢哋嘅日夜都缤纷啦。咁都希望即係大家留港消费去推动经济啦。咁我估再上再下，大家都努力一啲啦。咁亦都会见到政府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样，譬如今个礼拜开始咗嘅全港嘅港运会啦。港运会其实意指除咗就系区与区之间，大家譬如你元朗区嘅选手同我黄大仙区嘅选手，大家喺田赛场入边，大家互相跑步较劲，或者足球场五人足球场嘅较劲之外，其实都系想推广全民运动。 冇错， 全民运动亦都系国家嘅一个总纲领啦，即系咁全民健身嗱，国家嘅总纲领就叫全民健身啦。咁我估扭一扭或者偷换咗个概念，就系健身咪即系强身健体，咪即系多做运动咁啊，一定系一件美好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心机旁边你如果趁住礼拜六嘅朝头早，你觉得喂喺室内自己做少少拉下筋啊，或者即系。叫做简单嘅一啲动作啊，或者 HIIT 啊，喺屋企如果落雨做唔到嘅，即係出街做唔到嘅，你可以留喺室内嘅地方做呢，其实都系件好嘅事。 不过我自己觉得呢，大家一起呢 involve 入去嗰个全运会里面，一起去睇下啲比赛，感受下成个运动热潮呢，其实呢一样嘢更兴奋嘅。因为呢今日呢其实有啲咩比赛项目呢，包括咗有乒乓波啦，跟住有排球啦，而听日呢就会有羽毛球啦。网球啦，同埋排球啊， 系啊，正噶。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天气许可嘅户外运动就可以观摩下。如果你话天气唔许可，乒乓球嗰啲室内运动你又可以睇。 同埋，我觉得成个体育热潮咧系连住落噶，因为我哋而家系讲紧全运会啦，嚟紧就翻奥运会。 系啊，咁啊都有好多唔同嘅运动项目。今年啊，绝对系运动年啦。你谂下，即系放眼世界就巴黎奥运啦，咁有欧洲国家杯啦，咁头先有讲即系港运会。 会啦，其实都好多嘅。咁啊，下年应该又有全运 会啦。 全国运动会啦，咁即系好多嘢发生。咁希望大家投入呢个运动项目嘅激情入边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我哋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今日请嚟嘅嘉宾咧，有环球医疗服务有限公司嘅董事长胡定旭先生同我哋分享嘅。胡生早晨啊！ 早晨，早晨， 好，早晨啊！同你今日咧倾下啲技术含量高啲噶啦。咁有阵时咧喺主板成交入边咧，你都见到啊，有阵时啲医疗股升咧，哦，大家水涨船高咁啊！内地咧其实新科技嘅医疗嘅器材咧，个技术含量系相当之高嘅。我自己可能晏昼嘅时间有一份工作都系关证券事啦，哦，有阵时啲 listing 啦，你一攞起啦，我哋外行人啊，胡生攞住份嘢啦，啊，心反科搭桥，好微创嘅啲手术，啊，有啲机械人做嘅，机械人又唔系真系我哋睇 Iron Man 嗰啲机械人，系其实机械人嘅意思泛指个机械手臂，咁啊原来有啲人喺美国上市嘅，有啲人内地，亦都系喺个医疗啊嗰个行业入边系取得领先嘅地位噶啦，亦都个技术含量好高嘅。我记得上一集咧，胡生你都有讲话，喂，大家真系翻去内地走一转，你都知道内地咧或者喺湾区入边，其实啊嗰啲嘅医疗嘅系统个技术含量系相当之高嘅，而唔系大家仲系想象紧八九十年代流流爆爆啊，或者即系成日听噶嘛，仲系听噶嘛，系咪俾钱先睇得医生噶？我如果突然间俾车撞到断手断脚，系咪要托水喉先入到去医院？喂，呢啲真系好旧嘅思维啦。OK， 好，胡生交俾你娓娓道来系嘛？ 咁呢个 AI 或者即系呢个科技咧， 系 其实即系一日千里。 嗯， 咁譬如讲个最简单嘅，唔好讲复杂啦。 嗯， 大肠镜， 嗯， 咁个都要到一个 照下啦， 都要照下啦，即系。咁你问任何嘅医生，佢都要同你讲，因为嗰、那个如果你真系有粒息肉，系细过五 mm 嘅，其实肉眼系好难睇到嘅，即系太细啦。 系 咁好多时候真系 miss 咗嘅。咁、当然你话哦，咁唔紧要嘅 miss 咗，等佢大啲嘅时候你咪睇到咯。咁但系如果你利用 AI 嘅时候咧，咁、你就帮助呢个医生好多啦，即系佢抢镜入去嘅时候，因为佢已经有晒好多数据。哇，医生呢度可能有啲嘢，你 stop 望一望， 系 嗱个 decision 最后决定都系医生度，使唔使攞粒嘢出嚟、去验下等等，咁起码就帮轻咗好多，亦系准确好多，即系唔会 miss 咗任何嘢。 系 咁呢个即系 AI 就其实 AI 睇呢个，尤其是喺医疗上边咧，系发展得好快好快。咁譬如医疗仪器嚟讲啦，即系你话我机械人，咁呢、个当然大家都好出名话打 Vinci， 哇，即系开几个窿咁啊，都唔使开刀出嚟咁入去，咁去做，咁呢、这个系实在一个好突破嘅技术。咁、但系我哋香港都好叻嘅人啦、因为譬如一个以前中文大学个杨松光教授，咁、佢就第一个引入呢个 Da Vinci 系 喺香港，但因为佢个 surgeon。尤其是个儿科嘅 surgeon， 即系佢呢个系叻到即系全世界都有名噶啦。咁但系佢发觉 Da Vinci 入去个手臂直向前，唔往后得。 咁好似有啲北喎。 咁但系咧，我系 surgeon， 咁但系 Da Vinci 好埋啊嘛。 系啦， 咁佢咧嗱，自己即系安埋间屋，搵啲人投资去研究点样系可以。利用 有前有后， 有前有后可以调翻转头。咁而家即系就系做紧啲临床，做得几好。咁嗱，正如呢啲，直系我湾区里边可以做到嘅嘢啦。因为第一湾区咧，嗰个人口够多，你好多俾你做实验，包括新嘅药啊，新嘅嘢啦。咁同埋亦好老实讲，香港喺一啲 technology engineering 方面，我哋实在系 麻麻地， 我讲啦，有啲落后啦。咁点解会有呢个契机咧？即系我都睇到，其实你哋集团啦，譬如同平山市啦、深圳市平山区啦，咁啊签订咗一个合作嘅协议啦，咁打造呢个香港名医诊疗中心啦。嗱，头先咧胡生就讲到话，我哋嘅科技咧就真系争少少。咁呢个咧唔系话自插一刀。嗱，你去到平山咧，嘅的士系 autopilot 嘅， 系啊。 咁呢、這个你。即系我哋香港有边个位系有啲嘢系可以 autopilot？ 可能就算 autopilot， 你见到个踏盘自己喐啊，好似咧叫做鬼节，好似自己喐，你都自己仲系要惊嘅。咁但系人哋已经系行紧呢啲嘅叫高端科技。 系，咁好多医疗上好多高端科技。你譬如你话而家嗱，就算讲研发新药， 系 以前真系要做噶嘛。 系啊， 而家你可能用 AI 已经系。譬如嗱，一隻藥可能咁有十種 pathway， 係 而家你用 AI 已經同佢講喂，十種有八種唔得噶啦，你就諗呢兩種，你再往前行一步，喂係縮短咗好多。咁同埋咧，我亦見過一間公司係利用 AI 去研發新藥、FDA approve 嘅。 哇！ 咁你睇下 AI 其實真係好犀利，好犀利，醫療方面係幫到好多。咁我哋點樣好利用種香港？我哋本身好好嘅基础研究，好好叻嘅医生好，科学家好，利用内地嘅 technology， 利用内地嘅 engineering， 点样相辅相成去打造成一啲好好嘅嘢，新嘅 medical device 啊，譬如换心换咩啊，好多以前譬如你年纪大个心个 心律不正啊，个 心律 不个脉络 啊，咁就要点样？要直情要。open heart surgery 開個開刀，將個心攞出嚟喺個冰上邊，跟住咧就即係舊好舊唔要啊，換整嚿新嘢落去， 好似我哋啲電能車換電咁係嘛？成嚿大電換嗰時候咁樣。 咁但係而家咧有一個好簡單，我係親身睇過呢個手術，一個八十幾歲嘅老人家， 係 就係咧一條導管由大髀嗰度入去，一路上到心嗰度，係係咁直情睇到曬嘅。 嗯， 跟住咧就將呢嚿舊嘅瓣膜咧。是整直佢，唔使攞出嚟，跟住再整条新嘅落去 replace 上去。 哇、哦！ 咁喂，以前开心喎。 系啊， 而家呢个手术讲紧个零钟头搞掂。 系， 但呢个咩？我呢个我哋嘅国内间公司发明，外国又 approve 咗嘅。咁其实医疗技术真系。日新月异， 一日千里啊！ 千里啊 直情要用， 同埋你头先你讲唔识啊，好多好叻嘅人都唔识嘅，因为太多 啊。 譬如你话癌症药 PD one、PD L one 咩 combo， 哇，几十万种咁。譬如有一个 device 嗱，好多人可能食烟啦，肺 cancer 啦，咁但系你譬如做一啲治疗嘅时候，只系可能去到肺里边啦。咁但系肺側邊有啲好細嘅支氣管噶嘛，咁而家有啲 device 入到裏面，利用熱力係將嗰啲藥係送到啲支氣管裏面，係將呢個 cancer 係打低。咁呢啲真係係 真係好唔同啊！ 好唔同。 你諗下，早三四個月即係喺美國市場上面最火紅一啲叫減肥嘅藥物，佢都真係冇乜 side effect， 同我哋舊時一聽到喂減肥藥，你千祈唔好食啊，千祈唔好掂啊，會點會點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人哋火紅有人哋火紅嘅原因，但係即係我估個世界真係變化好大啦。 變化好大，變化好大。咁同埋譬如藥咁咧，真係而家。減肥一樣嘢啦，咁其他老人痴呆啊、膽固醇啊呢啲已經少嘢啦。咁而家你再一啲就真係 cancer 係始終都係第一號兇手。咁但係其實 cancer 咪即係咁驚咧？如果我早啲做檢查，知道割咗，你用唔同嘅 chemo 又好、immunotherapy 又好、target therapy 又好、標靶藥，其實。好多時候你能夠 control 得住嘅，與癌共存啫嘛，冇問題嘅。等於我哋成日都與感冒共存嘅啦，而家與新冠共存。咁所以咧，其實喺而家呢個新嘅時代，利用咗呢個新嘅科技，其實好多嘢好新嘅，係新到我同你唔使講啊，十年前唔會諗到嘅嘢啦。減肥藥呢隻藥，喂，以前話減肥一定係糖尿藥嗰啲啊，等等，而家唔係喎，正如呢隻話係好貴啊，咁但係減到喎，咁減到就。 調翻轉頭，好多人話係點解咧？你減咗之後咧，你個對心又好，對乜嘢都好，呢個又 fit 啲咁。 即簡直係顛覆咗， 顛覆咗好多嘢。 我呢啲平民百姓嘅想像啊！ 唔係呢個真係嘅。咁你哋睇呢啲抗衰老藥啊，咁以前大家咪講，譬如咩逆齡啊，咁其實你話有冇用咧？咁其實咁個個人嘅體質唔同啦。但係最緊要就係你要睇到呢個世界。是向前行， 是没错， 行得好快。 咁啊，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前医管局局长啦，即係胡定旭先生啦，对佢分享咁多啦。咁希望呢，如果你集团呢有啲惠民啊，或者呢帮助到我哋喺个医疗世界呢建构更加多嘅嘢，或者可以对接到湾区啦，预祝你呢、這个同平山区嘅企划呢大成功先啦。係啊， 多谢多谢。 多谢晒胡生。咁啊今日录嘅节目呢同下个月再有机会请到你上嚟录咧，可能又已经系开过新嘅篇章啦吓。多谢晒胡生， 多谢 你，拜拜。 多谢。 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剔道边，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可惜跌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都碎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纵是爱，没法终爱。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信心2026-27 年度可以兴建好30,000个简约公屋单位。他话其中三份合约已经全面开工，占当中29,000个单位。何永贤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每个简约公屋单位的营运成本要1,000元，多过公屋。他认为不应该简单同传统公屋比较，因为简约公屋的营运合约是3-1，亦即是清洁、保安、维修和社会服务。他又透露1,000元只是当中的清洁、保安和维修，最终的营运成本价要视乎标书结果，当局会在年中交代营运合约结果，并且会主动发信给轮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人士，以便申请。有关解决劏房问题，何永贤说已经会见很多政党代表听取意见，不少专业团体亦都提供建议书，当局会深入研究。国防部长董军率团到哈萨克阿斯塔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并且发言。董军说，地区国家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需要的是发展，期盼的是稳定，应该坚持团结互信，安危共担，聚同化异。 董军又话应该透过构建更趋完善嘅合作机制，拓展更高水平军队合作，形成更强大反恐合力，共同打造更稳固坚韧、更开放包容、更具影响力嘅上合组织安全共同体，为维护共同利益提供坚强保障，为地区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一个由阿联酋公司拥有的气田，当地星期五遭到无人机袭击，四个也门籍工人死亡。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发言人说，遇袭的豪尔木尔气田位于苏莱曼尼亚省，气田受损严重。豪尔木尔气田近年多次遇袭，但是星期五的袭击第一次造成死亡。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已经成立技术调查组，对袭击事件展开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天色较为明朗。星期二同劳动节假期骤雨渐转频密同埋有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較早前在東涌達東路和順東路交界的交通燈現在已經是恢復正常運作。隧道方面，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橋的加士居道進發一段慢車，另外在新界啦，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迴旋處都是擠塞，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富泰村慢車。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東區走廊維園道落斜方向中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建立一个母语喂哺友善工作间，雇主可以为员工提供合适的授乳时段，在工作场所内安排具私隐的空间，配合台、凳、电源等基本设备和储存母语的冷藏设施。在工作间支持母语喂哺，可以提升雇员的士气和生产力，还可以培养一个友善共融的工作环境。母语友善工作间，互谅共融，值得赞。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Be Free、Viral、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作为型男 model 嘅 Jeremy， 佢有啲咩着衫 tips 教下大家呢？ 最紧要望落去系舒服，第一样嘢个 size 要啱身先，唔会话着咗件太过大件或者太窄嘅衫。二嚟 accessories 都紧要嘅，加添嗰个高级感嘅，大概都要知道自己乜嘢类型嘅衫系比例系啱。 要学识点样扮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法国五月艺术节2024，一连串艺文活动与观众细味法国文化，体会文化交流的力量，以包罗万有的艺术体验，到处与众同乐。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DSE 有不少科目都需要计数，所以除了中国语文科和英国语文科，考生可以在其他科目考试的时候使用计算机，但是必须要用符合 DSE 规格的计算机。 考生考试时使用的计算机必须印有 HKEAA Approved 或者 HKEA Approved 标签，而且不可以设有印刷或者显示图表或语文字句的功能，亦不可以有点阵显示模式。 如果需要，考生可以带多一至两部后备的计算机，但是备用的时候必须放在座位下。 考生更要留意切勿在计算机背面书写，否则会被扣分甚至取消全部考试成绩。 所以大家记得在 DSE 考试前检查你的计算机是否符合规格，详情可以参考考生手册。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湾区节目内容是什么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我就想同你分享一下咧最新嘅一啲湾区政策啊。咁、 哦、 但系就唔系好复杂嘅，先讲咗件冇咁 heavy 又值得开心啲嘅嘢先啦。六、嗯、月开始咧，我哋好期待已久嘅深中高速咧就通车啦。 哦，即系呢个系深中通道啦，或者叫做哇呢、這个都几叫做之前都大家都。等咗好耐啦， 冇错， 等咗好耐啦。因为我印象之中，我去期待咧，因为嗰阵时候有啲楼盘广告咧已经讲到咧好叫做好强嘅，即系讲紧深圳翻去中山咧，就可能半个钟头之内嘅车程、 啊、 就有机会已经达到标啦。同过往依家好多时候你翻到中山都要兜个大圈或者搭船， 冇错， 先搞得掂，就真系有分别喺当中啦。好啦 ，PC 交俾你去讲下呢个深中通道嘅发展如何先啦。 嗱、嗯，而家咧其实就做緊一啲叫做试緊个重量啦，因为你都知道其实我哋有好多物流啊，咁都係需要用到条新嘅通道嘅。咁所以咧我见到咧而家个工程咧个进度咧基本上就摆咗好多货车嘅条喺条桥度啊。去睇下究竟如果同时间咧承载咗咁多嘅车流嘅时候，条桥能否去承受到啦。咁呢个其实都几好嘅一件事嚟㗎。 嗯，係啊，咁当然啦，成日话快速通道走到哪里咁房价就走到哪里啦，咁好多买中山楼嘅朋友仔，唔知呢个深中通道 是一个好嘅， 有冇令到你 帮到你啊？ 买咗好几年嘅中山楼系会升值啦，嗱呢个真系主持人唔知啊吓，唔知道系啦。 讲完深中高速之后咧，我就要同你讲下一个。令到大家咧，可能有啲要摸一摸一下个头，要计一计数嘅嘢啦。系啦，系乜嘢咧？五月一号开始啊，我哋二set MA 知唔知系咩啊？ 唔知。 系啦，就系我哋咧喺呢个澳门嘅停泊啊，转乘嘅停泊优惠咧，就将会冇咗啦。 咁点啊？因为我计划紧咧，五月七号咧， 系 就同啲朋友仔过去食个自助餐。 哦， 咁啊好啦，喺呢个前提底下，咁梗系驱车过去啦。咁点操作咧？ 我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你就照揸翻澳门嘅停车场， 系啊， 咁佢而家嘅收费咧就将会变成10蚊一个钟头， 咁 OK， 系啦，但系10蚊一个钟咧就冇地泊啦。咁即係话你拍几个钟就俾几多个钟啦。 你拍咗12个钟咪120蚊囉。 冇错。 港币。 即係或者用蒲幣去計算啦，即係等於港幣啦， 係啦，係啊。咁第二個方法咧，即係大家可以諗下嘅一樣價錢，因為你已經過咗橋費啦嘛，你過咗個來回300蚊㗎啦嘛， 叫我搭翻金巴， 唔係，咁你可以考慮一下，考慮一下啫，大家。但我精明嘅消費者喺香港太多啦，咁有朋友咧就分享嘅時候咧就會話：喂，你可以選擇咧將架車預先預早一日登記啦，就去咗珠海先， 跟住 咁咧 就 喺拱北過翻去，咁、你就變咗平好多啦。咁呢啲都係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嘅一啲方法嚟。 我會平好多，點解嘅？嗱，因為你架車如果喺拱北嗰度泊，有 內地泊車好平嘅， 係啦，即係譬如你去到珠海嘅一啲停車場，可能講緊都係3蚊一小時。 系啊， 咁就变咗你拍10个钟都系30蚊， 冇错。 咁你30蚊减翻头先我讲嘅成本，有机会系120蚊， 系啦。 咁你就变咗就悭翻90蚊，咁90蚊都系钱嚟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另一种嘅拍车方法嚟嘅。 咁、又有冇机会有一个叫做挤塞延伸咧？就系、是、啊，迟啲我哋啲车 even 去澳门都会拍晒珠海咧。 我会唔会？我反而喺度谂咧，其实 少咗人 去 入澳门关咯， 琴咋 系啦，因为横琴依家系属于澳门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佢属澳门， 咪拍咗喺个关口度，澳门关口即系珠海关口嗰度直接行过澳门啦。 珠海关口度唔可以直接行过去噶，佢横琴嗰位系有铁丝网封住 咗。系，即系 I mean 你过关，你都照过关过去。系啊， 虽然旧时系嗰个地方系冇铁丝网嘅，由一天开始有铁丝网。 即系而家我嘅意思就系话，你可以拍喺横琴，即系珠海嘅横琴部分，咁然之后就过关，咁就去到澳门嘅横琴部分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就会再睇就系你本身想。去澳门边一个地方？因为而家有好多种关口噶嘛，即系啱啱讲港珠澳大桥一个关口，拱北系一个关口，然之后横琴一个关口。 横琴我真系近呢两三个礼拜，因为都有啲喺香港嘅工作就少咗去港珠澳嗰边去游历啦。啊，我都想睇下横琴嗰边系点样过关，或者系车俾唔俾过，定还是嗰度 可以了解下 啲泊车位可以容让。 同埋仲有几个噶，仲有关闸啊嘛。 系啊，关闸。 咁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反而是多了一些给大家去考虑的方向。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有揸车去澳门这个经验的话，都会发现一件事的。我过完关之后，其实它在一个岛里面的嘛。它要出回个岛，大概的士是需要另外再收附加费的。咁然之后呢先可以再去到港珠澳大桥的。但其他关口是没有的。所以相对地你坐的士这个步骤呢，即你都会便宜了。 但我而家个脑咧就系谂住啊，如果真系要过澳门，我 plan 嘅我5月7号真系要过澳门食自助餐呢个旅程，因为已经买咗自助餐票啦。咁泊喺情人路，好似嗰啲商场都好难泊车，可能啊，因为嗰边过翻条桥就已经系澳门啦嘛。 系嘅，我自己嘅经验系咁啦，即系 分享下 如果你。有諗法係諗住 stay 澳門一晚， 唔 stay 嘅，唔 即 係 我如果我先講，如果你會想 stay 一晚嘅話咧，其實有啲好啲嘅方法嘅，就係咧你好多酒店咧其實都係免費泊車嘅。 哦， 咁你可以選擇咧係將架車泊喺間酒店度先，跟住然之後先再坐車過去。 但係你就要翻珠海瞓覺啦， 係 你住宿方面， 但 係 價錢差太遠咯喎。 係嘅，係嘅，同埋我有。啲朋友近排又發現咗珠海有啲新嘅酒店，好出色， 系 好出色，而個價錢係幾真係好便宜，而係集團式嘅酒店集團。 同埋近年咧，珠海多咗一啲叫親子酒店。 哦，係點咧？ 係啦，即係裡面咧有斜滑梯啦，喺間房裡面有斜滑梯啦，係啦，有啲俾小朋友可以玩嘅一啲設施，喺埋間房裡面 咁樣，俾佢喺入邊即係自己有自己小天地咁。 係啊，所以嗰個住即係可能有。主题性啦，恐龙为主题啦，咁变咗你去住嘅时候，小朋友又开心啲啦，有啲嘢玩啦，同埋最后咧，啱啱未讲嘅咧就系、是，如果你唔喺度住，咁究竟拍喺边咧？其实有好多商场，大型嘅商场，即系当然唔系你啱啱讲嗰个阳台啦，阳台就敷梗嘅，其实因为嗰度系一个珠海生活。嘅地方，咁因為佢對面係海灘啊嘛， 又有沙灘， 咁所以大家會選擇我放假去停咗架車嗰度，然之後海灘玩，咁所以咧你就唔好揀

己冲过终点线。 好，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PC 嗱，过去嗰个礼拜咧，我哋港台电视咧32咧都有 cover 咧一个乒乓球赛啦，咁啊，其实咧打到去决赛咧，女单咧特别系全部都系国家队成员嚟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喺某个娱乐场所嘅场馆嗰度睇啦，哇，我哋咧通常呢个娱乐场所嗰度睇 show 咧就系睇下郭富城啊、睇下容祖儿啊咁样啊，呢啲明星就过去开 show 啦，咁样，咁但系咧第一次。之前有睇过一次篮球嘅，因为有啲 NBA 球星，因为姚基金啊，姚明嗰个慈善基金就搞咗篮球赛啦。嗱，但系咧透过电视机睇乒乓波咧，我觉得啊，嗰啲场馆都好多多用途咁样咯。 系，我哋有大部分嘅场都系综合表演场地，甚至综合活动体育场地。 系，即系讲紧澳门嗰边啊嘛，系啦， 香港都系嘅。 哦，香港都系。 你净系睇我哋红馆就知啦。 系啊，咁我哋都系即系前排，譬如全港运动会，我哋个誓师仪式啦。其实都系喺红馆入面做嘅， 冇错。红馆同医馆都系啊。 系啊，咁譬如你话亚洲博览馆，咁佢做 exhibition 又得，做呢个展销会又得，做呢个求职博览又得，做 show 又得，系咪先？ 系啦、啊。咁、其实咧，近年咧，好多时候我哋嗰啲表演艺术咧， 系 基本上除咗香港之外咧，其实湾区都而家越嚟越盛行。 有啊，有啊。 系 啊， 我哋讲紧咧，我最近睇个报告咧，讲紧而家文化体育嘅 GDP 咧喺内地 系 40%， 哇，好夸张喎！呢、這个都 咁，但系香港究竟系几多 percent？ 2%， 香港要急起直追啦！ 我哋可唔可以追到呢个文化体育嘅发展步伐？ 又真嘅，即系我哋成长年代读嗰啲社会书都系讲香港系国际金融中心嚟嘅，咁我哋嘅 GDP 拉升 suppose 系靠旅游业同埋金融业多啲嘅，咁但系依家讲紧文体类就加埋文化体育元素，再加上我哋行运啦，我哋运动员付出有收获啦， 冇错。 即系成日都话比赛嘅竞技项目，我都真心觉得就系运动员一定系付出120分嘅努力噶啦。咁但系最后攞唔攞牌，都系有好多嘅叫做有好多因素喺当中嘅。即系我讲嗰个因素唔系阴谋论嘅因素，我纯粹想个运气咋。 系 嗰球入同埋唔入，未必系技术问题噶。即系可能擦柱弹出同擦柱弹入。我哋都见好多啦，足球世界。 我记得咧，我之前成日喺节目咧就会同你分享电影噶嘛。 系系系。 所以我今次咧想 turn 一 turn 个新嘅角度， 系 系啦。咁咧今次同你分享一下表演艺术、哦。 好啊好啊。 系啊，因为一般咧我哋记得三月嘅时候，我就会同你分享呢、這个香港艺术节啦。 系啊系啊。 系啦、啊，五月我一定嚟紧就同你分享呢个法国五月节啦。 法国五月啦，系啊。 系啦、啊，咁呢段时间有啲咩艺术可以分享一下咧、嗯？咦，卡门有冇听过？ 有 喺湾区做 哦，真系啊，一、這个大型嘅表演系嘛？ 系啦、啊一个大型嘅表演啦，音乐剧啦，其实系咁咧。佢今次咧就喺佛山大剧院，正系做一场。 呢啲都系一票难求，即系、 啊、 当然啦，即系主持人纯粹揾下啲节目出嚟同大家讲到湾区唔系食买玩嘅，仲有很多呢啲文体类 嘅 项目嘅，系啦，冇错啦。 因为讲紧而家我哋净系讲湾区附近咧，嘅劇院都真係唔少㗎 喎。哦，多係 啊， 廣州有個咩海星劇院係嘛？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剧院，你谂下我哋9+2嘅城市，我哋最近可能珠海，大家可能珠海大剧院啦，会最容易见到，即系嗰个嗰块 好识嘅嗰个系 嗰块扇贝咁嘅 扇贝 OK 啲， 系啊， 我近排睇到啲网民睇到有啲剧院仲系即系个设计比较独特， 系 比较独特，咁嗰啲唔攞出嚟讲啦。不过调翻转头就系咯，大家去游历嘅时候又可以从住文化体育旅游嘅面向，可以感受湾区。城市嘅缤纷啦，好嘛？ 好啊， 好咁啊，今日同 PC 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同你倾偈啦，拜拜， 拜拜。 你说我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